水中的个龙四对对鸳鸯，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。

走，上了马，铁蹄发软斩将风，老将帅马往前进，见一个豹十二郎，结果就得六平蹦。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前人逃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西西人马摇足锐气再来争，这命令你们藐视常山无好汉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见吉凶。说马一催，坐下马，五百二郎那先生不能走成老脸挺三声好，各所抽上开上城，旌旗招展折不日，来关马扎向外冲， 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。 老方丈啊，派他到